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和我们节目同名的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群，听友微信群，微信群中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王思雨。思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一位女生说到一个她自己的问题哈， 嗯， 她说啊，这个从小呢就看到我妈对我爸发脾气， 嗯， 我爸呢人比较老实，我妈每次说话咄咄逼人的， 嗯， 然后小的时候我印象中啊，我妈不断的在指责我爸，甚至有的时候啊，在我们一起到亲戚家去做客的时候啊，或者家里来人的时候啊，我妈有的时候也会数落我爸， 嗯， 我都能渐渐的感觉到我爸脸上的那份尴尬和不自在。于是呢，我就对我自己说，我绝对不要这个样子，我妈这个样子实在是太让对方难堪了。可是啊，我现在谈恋爱呢，我就发现我的问题了，我对男朋友不自觉的也会说出这种话，我也会对我的男朋友说，你怎么这么窝囊啊，你看你做事怎么这么小气呀，啊，哎呀你太粗心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话。而且有的时候啊，我也不分场合，我在我男朋友的脸上我也看到了一闪而过的不自在和尴尬， 嗯， 尽管现在我的男朋友对我挺好的，可是呢我突然之间就害怕和担心了，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我妈，生气的表达跟我妈几乎一模一样， 嗯， 而且呢我也担心我男朋友会委屈会不高兴，慢慢的就可以不要我了。 嗯， 因为不管怎么样，我爸我妈是一对夫妻，他们还有我这个孩子，而且呢我爸特别的疼我。可是我和我男朋友现在也就谈恋爱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如果再这样的话，那有一天如果还有比我更好的人出现，他不就不要我了吗？所以啊，我不愿意我在谈恋爱当中像我妈那样生气，我就问问啊，你们今夜思雨时的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告诉我，怎么样可以不再像我妈？ 啊，这个来访，这个听众哈，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非常有代表性，就是用心理学的一个词儿，就是他正在强迫性的重复着他父母的一个模式。你看他妈妈给他爸爸这个沟通啊、交流啊这种指责型的这种语言，还有发脾气，还有对他爸爸的各种不满，那么在这个女生身上已经重现了，重复着上演着上一辈人的这个沟通模式。而且她男朋友其实也越来越像她爸爸， 嗯， 那她像她妈妈，她男朋友像她爸爸， 哎，真是 这两代人就是我们的婚姻正在重复着我们父母的婚姻。 嗯， 这其实如果是我们的上一代人的婚姻是好的，是积极的、向上的、温暖的、和谐的，那可能我们重复也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个 写信的这个女孩子，显然她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像父母一样去生活着，因为她也会觉得这种婚姻模式会带来很多问题。就比如说她能从自己爸爸的父亲的这个脸上看到那种失望，那种尴尬，那么我想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子啊，她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话，她也一定是不舒服的。 嗯， 那看到妈妈不停地责备自己的爸爸，你看这个女孩子，但是她也最终是向母亲认同了，她去重复母亲的这种沟通方式，这种交流模式，这种和异性和伴侣相处的这个模式。那么她现在问到她如何去改变，那我会觉得三言两语是很难让她进行改变的。首先她能够觉察到自己正在沿袭着母亲的模式对待异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觉察。 嗯， 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中给她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当她觉察到自己跟男朋友啊发脾气那种语言，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这种事情都做不好啊，就是当你有这种言语出现的时候，你要首先呢就是马上觉察，诶，我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语态语势，还有语言的方式，还有内容， 嗯， 对吧，就是可不可以这样及时的去改变你的语言。那之前我们说过，说用第一人称加情绪动词，就是你可不可以说啊，你为什么这么笨呢，能不能改成说我现在感觉有点不舒服， 嗯， 我现在觉得有点头晕。比如说你指责丈夫，你指责你的男朋友开车特别快，就是毛毛躁躁的，毛手毛脚的，那你可不可以改成说啊，我现在觉得好头晕呀，这个车开的有点快了，而不是马上去指责对方，改变你的说话方式，我觉得这是一种。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想更深层次的去改变的话，我觉得啊，他这个特别适合找心理咨询师去做一个长期的一个疗愈， 嗯， 这个是非常适合的。 嗯，也就是说他自己如果不会改变的话，就找心理咨询师， 对， 来帮着他一点一点来改变。 对，因为他这个是从原生家庭中慢慢的影响了他的这个交流方式、沟通方式，甚至是性格、为人处事啊。那还有他这个沟通模式，你看在这个家庭治疗的萨提亚的这种五种生存姿态里面，他特别像那种指责型的人。 嗯， 那指责型的人呢，他跟这个讨好型的人又是一对儿。如果他的男朋友是一个指责型，是一个讨好型的人，其实这俩人呢还挺匹配的，就是一个指责，那个人讨好。但是最可怕的是，这个讨好型的人如果有一天他成长了，他意识到说我不愿意去承受你这个指责了，那么这个关系就有可能会破裂。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伴侣关系中成长，而不是固有在一个模式里面。那可以多看一些心理方面的书，沟通方面的书，也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嗯，对，除了这种像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指责对方， 嗯， 那我们还会从家长那儿，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学到，比如说冷暴力的对待对方啊，或者说还有一些其他的跟这个父母相似的那个状态， 特别多。 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啊， 重演，就是哎，突然就觉得哎，我怎么特别像我妈呀？ 嗯，对，对，所以如果察觉到了，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嗯，就是察觉到，你就有可能会改变了。 对， 而且大家千万别迷信，说我爸我妈是这样，那我是不是一直都会是这样下去？不会的。 嗯， 作为成年人来说，我们是有这个觉察的能力。当我们觉察到自己身上会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想改变的时候，我们行动起来就有办法去改变。 嗯，对，而且这个心理学上说，每个人都有再一次成长的机会。 嗯， 只要我们可以不断的去觉察，提升自己，改变自己，还有反思，还有就是不断的去和你的另一半去探讨，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会提升的，青出于蓝胜于蓝，都会比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拥有更好的这种两性关系的。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有一位女孩子问到问题哈，她说 本来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男生，然后全心全意的就把自己的情感投入进去了。和男生相遇是在3个多月以前，也是朋友介绍的一个活动当中，人家说你们两个人可以多接触一下。那我们两个人当时呢就觉得还不错，感觉都不错，所以呢我们就多接触起来了。以为他很好，因为觉得他几乎是那种很会谈恋爱的人，很快他就很体谅我，比如说给我发的微信会问我工作忙吗，累吗，如何如何的，很关心你啊，今天惦记你了，想念你啊，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给我描绘一幅未来的图景，比如说那行啊，将来我要是你的丈夫的话，你可以不用上班，我赚钱养你啊。虽然这些话当时说的时候都有前言和后语，但是这样的一些话说起来还是让女生听了觉得很温暖的。那么我们才不过认识这么一点点时间，前几天呢他突然跟我说，他说他父母已经给他找了一个女朋友，而这个女朋友呢他马上就要回去见面了。我父母非常重视这个女孩，这是男生说的哈，说我父母非常重视这个女孩，女孩的这个家庭呢和我父母呢也有关系，也算是老相识了。而且这个女生呢和这个男孩子哈，就是和这个男友哈，其实已经看来已经是通过微信，然后也有视频也有照片，就是这个现在问咱们问题的这个女生说我以为是我男朋友的这个男生似乎这3个多月一直是和那边谈着一份恋爱，然后又对我说着各种各样好听的话，甚至还有一些可能是承诺未来的话，我都当真了，我以为我也在谈恋爱呢，没想到他现在告诉我说他要回去相亲了，然后呢他要回去，那个女孩呢基本上和他很合得来，而且他也会遵照他父母的意思可能会和那个女孩在一起。那我这3个月算什么呀？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份感情中投入了那么多，我全心全意，而且呢我对未来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他也一直没有跟我说，我其实只是和我在聊天，并不是他的女朋友啊，我以为我就是他的女朋友呢，难道他对我说的那些话不是恋爱中才说的话吗？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近我比较晕。 咱们这个女孩子没有说就是他们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发展，比如说就是面对面的去约会呀，一起去做一些像恋人一样做的事情哈。 我都没看出来，对，我只看出来他们两个人 聊天 聊天，而且男孩子只是说你今天工作累吗或者说这个你怎么样啊或者说诶将来我要是你丈夫的话我就赚钱养活你，这似乎都是微信里边的这种 这种沟通，其实就是哎呀这有点这种沟通是不负责任的，随口说说的而已。那你如果没有说一对情侣那样子的那种我们说承诺，那刚才这种话是不算承诺，就是如果我是你的男朋友，证明他还不是你的男朋友，你看对吧那没有这种 如果将来我是你丈夫 如果将来我是你丈夫哈那这种话也是我觉得也是就跟没说是一样的 你说的太对了， 就好像那个说如果我有1000万我就怎么怎么样的，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对吧这是不负责任的一种假设，随便说，每个人都可以说如果我怎么怎么样，那如果我有翅膀我还飞呢对吧那没有这种实质性的男女交往的这种这种互动这种连结，那只是在微信上花言巧语的各种你吃了吗，你下班了吗，你睡了吗，那我觉得一个普通的网友都可以做到。这个女孩子就认为说啊我已经把她当成男朋友了。那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划定你的界限了，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的表现算是你的男朋友，你们怎么样互动才算是一种男女关系，你从今天开始算是吃一堑长一智，你要开始好好的去思考。如果这个我觉得他既然要回去相亲，他既然觉得说哎我父母给我介绍这个各方面我们算是门当户对，对吧，双方父母都很重视，那么你就要划清界限了，好好的认识一下你所谓的这个你挺喜欢的这个男人， 从今天开始做好你自己，划清你的界限，让他回去相亲吧，你该干嘛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对，三个多月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有可能是你自己单方面全心全意投入了更多的感情，假如就像我们所判断的那样，对方只是在微信中其实是一份暧昧，其实就是嘴上跟你说着过瘾了，是吧？ 是 你今天累吗？还没有下班啊？如何如何的， 只是多一点关心而已，比普通朋友稍微啊多问了你几句而已。 对，你呢是当成了一份恋爱，就是看来你是应该恋爱了。 对，可能这个女孩子恋爱这个经验也特别少哈。 对对对，你该谈恋爱了，你找一个真正合适自己的人好好去谈恋爱吧。 对 啊，有一位男生跟我们说到这样的话哈，说结婚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但是我老婆很认真的跟我说她后悔了。 嗯， 她说结婚对她来说是挺后悔的一件事情，她说结婚挺没有意思的，两个人生活本来都挺苦的，因为两个人挣钱挣的都不多，工作也都在努力当中，结了婚之后他根本都没有觉得婚后的生活是他所期待的生活，而是一份单调的没有什么意思的生活。而且他还告诉我说他问了好几个朋友，结果人家都说结婚以后很快就后悔了，所以呢他现在问我该怎么办，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哎呀，这个他的新婚妻子把难题抛给他了哈， 嗯， 让问他该怎么办，他现在把问题又抛出来了，问我们该怎么办。 对， 就是他也没有说他们婚前的这个恋爱期是多久哈，到底了解的怎么样了，那只是说结婚一个半月这个妻子就后悔了。 嗯， 首先是这个资料特别少，那很难判断他们婚前到底有没有充分的了解彼此，那就结婚了。那结婚之后的这一个半月到底发生了什么？经济状况刚才说了，比较的赚的比较少，比较辛苦。 嗯。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比如说，这还没出蜜月呀，问题是，这个小夫妻之间的亲密度怎么样？ 嗯。 那还有其他的方面。你比如说有的小夫妻结婚了，跟公公婆婆相处的就特别闹心。 嗯， 那有的是丈母娘老丈人就是在里面搅和特别闹心，那还有的小夫妻他就成了异地了。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资料 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资料特别少。 更多的一些比较普遍的一些情况呢，是结婚前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嗯， 只是觉得结婚是人生的一大任务，有些人是觉得有些人是觉得反正人人都要结婚嘛，那我和他在一起也该结婚了，那就结婚吧。也许你还不够那么的爱对方，你还不够有和对方牵手一辈子的决心，或者是一些远期的目标。那么还有就是你对对方对家庭对对方的家庭对比如说对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你对你自己进入婚姻以后要做的那个角色，你都没有任何的提前的设想 或者准备也好， 或者是准备。对，进入婚姻以后我们总以为哎，进入婚姻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大门了，里边应该是有这个不一样的，人家结婚了，对吧，人家结婚都是那种过起了小日子小生活， 温馨。 对， 对，但没想到结婚了其实昨天和今天没什么两样，也许是领了结婚证，也许是办完了酒席，回到了两个人的屋子里。如果以前你们俩婚姻你们俩情感质量就不高的话，那么结婚以后可能会更麻烦。 对， 如果结婚前你就没想好你为什么会结婚，只是觉得结婚是人生的一个任务，我得完成啊！我总算昭告天下，昭告我的同学们，我的父母，我的亲友们，本人结婚了。那么结婚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 完成这个任务以后你就会觉得失落啊！婚姻就是这个样子的吗？是吧？ 是， 好多人是这种心态。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在单身的时候，就他交往男女朋友的时候，他甚至就有点那种还是很自由还是很自我的状态，那一旦结婚之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变成了如何和另外一个人相处，这个亲密关系就变得特别近呀，因为要住在一个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然后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两个人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这个有没有一个协商。那我知道有的就是我之前接过的一些案例，就是这两个人结婚之后为 其中的一个人要睡觉了，另外一个人还在那儿看书，那就最后就吵得不可开交。这个人已经起床了，因为他要早起跑步，另外一个人呢就愿意说我们可不可以再赖会儿床，再腻歪一会儿，那又造成了一种新的矛盾。就是这个结婚它其实就是你要如何去面对这个亲密关系变成两个人了， 嗯， 如何去包容，如何去学会两个人怎么相处。所以这一部分，那对于没有结婚的人，我觉得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 对， 好，下一位呢又是问到了关于彩礼的问题哈。这个男生说，我呢家是南方的一个一线城市的，那我女朋友呢家呢是一个三线城市的，然后他现在说如果我们要订婚的话得给他们家100万的彩礼，然后如果要买房子的话还得写他的名字。但是其实我们结婚不会是在现在，他只是说订婚哈，他说我们结婚再得过1年以上的时间，因为他还不想那么早结婚。我就想问一下，这些订婚的条件，我觉得现在房子就写他的名字似乎不太合理吧，估计我爸我妈也不会同意。但是他说他们家那里就是要100万的彩礼，我想知道这100万彩礼是不是太高了。 那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南方吧，因为我知道 南方家庭，你是说南北的这个南是吧？ 对，就是 对对对， 因为北边这边，你看我是河北人，那我知道就是北方这边的彩礼它没有那么高， 嗯， 可能10来万、20来万， 嗯， 就撑死了， 嗯嗯， 那可能是这个南方那边，比如说福建啊，或者是湖南、湖北啊那边，但是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写来这种。就是问我们女朋友跟他要的这个彩礼高不高，是不是这个标准？ 我们真的不知道哈。 对， 地方和地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要就咱们国内老百姓生活的水准来说，100万是挺高的。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家庭，就是你的女朋友对你家庭是不是很了解，是不是知道你能轻松的拿出100万，或者你们家轻松的能拿出100万，还能给他买套房。当然，他这房要买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你要说南方一线城市，你要买在上海，买得了吗？你说。对，你说要买在他父母那儿买个三线城市，那我们当然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个房价全国的 各地都不一样， 对对对，差异都很大。问题是你女朋友对你的经济状况和你家里的经济状况了解多少？那么如果明知道你家出不起这个钱，那如果他提出了这样一份彩礼的要求，说实话有为难之嫌。 嗯，对， 对吧？就是。你要出不了这些钱，我也就不嫁你了，我也就不跟你订婚了。那你想想，这婚你订不订吧，男生，对吧？ 对。 如果说人家地方，你们这一片就是有这个风俗， 对， 对，女孩子可能就是要和别人比，说人，哎，对，说那个人家家都收了100万彩礼了，我也要收100万彩礼。那我想说的是，你们这儿民风。真的是蛮厉害的，这100万真的是蛮高的啊。 是，那还有这个女孩子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状况，对吧？所以就是要综合考量，还有就是你们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其实咱们中国很多地方它确实有这个彩礼的风俗，你要说一点都不顾及，我觉得这个很多这个小情侣，那最后如果说一点都不顾及这个入乡随俗啊，人家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风俗的话，你说我就梗着脖子我就不同意，那很多地方真的就分手了。那你怎么去兼顾我们的民俗风俗，你怎么去兼顾你女朋友的心，还有你怎么兼顾自己的父母，包括你说还没有订婚这个房子就要写女朋友的名字，那我真觉得这个你是毕竟是家庭财产的事情哈，我觉得可以和自己的父母你们达成一个共识， 对，要好好商议这件事情。另外就是不知道你和你女朋友的感情到底怎么样。 对， 通常呢我会觉得如果两个年轻人之间感情很好，彼此很能体谅和支持的话，其实即便是有要彩礼的这个风俗，对方也不大会太为难你，甚至还可能站在你的角度帮你来出一些主意，对吧？ 对， 比如说哎呀别人家都要这么多的彩礼，让你们家拿出这么多来， 我觉得你们家可能也挺困难的，也拿不出这么多来，要不咱们想个什么样的办法，咱们怎么折中一下， 对吧？其实我觉得如果真心相爱，很多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会很善意，就是会为自己爱的人去考虑。如果说根本没有考虑你家的情况境遇，直接就狮子大开口的，那我会考虑要么你们感情没到，感情没到那个程度，要么对方真的不懂事，对，要不然呢就有可能不是值得去取的一份这样的关系，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是这样，所以这个男生还是要好好想一想，多去跟女朋友再去探讨一下。 对， 就是要这么多彩礼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对这个婚姻到底有没有一个建设性的一个思考。 对，好，谢谢思雨，稍后的时间我们是下半时段的今夜思雨时，继续会回答各位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搜索我们发微信给我们。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位遇到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节目中我们的嘉宾是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王思雨。我们来继续看各位留给我们的问题啊。一位女生也问到了关于彩礼的问题，她说我都怀孕2个月的时间了，那家里边呢就准备要结婚了，父母呢是同意结婚的，男方就问家里有什么要求啊，我父母说没有什么要求，可能考虑当时我在，父母当时没说什么。我的男朋友还有一个弟弟，我和他家里边都是农村的，他家的条件比我好，老家呢有房子，爸妈回家以后和我的亲戚们说了这事儿。我爸的妹妹也就是我姑姑啊，就说彩礼最低也得50000块钱，因为这是我们家乡的风俗啊。那我爸就说那就要50000吧，那我们结婚呢还会有大概几万块钱的红包给我们，主要是不让别人瞧不起我。最开始啊，我男朋友他们家里准备拿20000块钱的彩礼，但是呢一下子这个要拿这么多的彩礼，我父亲的这个指标哈，我男朋友家一下子就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困难了。但是呢他又不想让他家里人知道，他自己啊想去贷款，他自己想补钱进去。我知道他很为难，我不想让他为难，我也知道他非常的孝顺。我现在就觉得我和他都夹在这个双方父母之间，非常的难受。他考虑他父母的感受，而我爸妈每次提这些事情呢，我就只有哭。我的姑姑并没有见过我男友的父母，还说在结婚之前要去见见他父母，看他父母到底老不老实，不老实还要提要求，怕我过去啊会受欺负。我现在觉得好难受，过得好累啊，我都怀孕了，我就想尽快的结婚，难受死了。 其实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要求哈，但就是姑姑， 哎，对， 这个姑姑插一杠子。 好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啊， 嗯， 好多时候可能父母还没想好，哎呀，嫁女儿，有些父母脑子里没往这些事情上想， 空空的哈， 对，但有一些人可能蛮能张罗的那种人，可能就会觉得，哎，你们女儿可不能就这么白嫁了，你得跟人要彩礼啊，就挺怕这种亲友的。当然，这种亲友团也是为了支持这个亲人们哈，也能理解， 对，能理解，他为了父母好嘛，就是为他哥哥嫂子好，就觉得，对吧？ 对，现在是男方家里也打算拿出一点钱来，但是只有20000，这边是要50000。那么看来的话，中间差钱，男朋友就打算去贷款，来自己把这个彩礼补上了哈。 我就觉得这个男孩子其实挺让人感动的，你看，就是他知道自己家里，因为都是农村的嘛，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是那么多的这个，钱也好，现金也好，那他去贷款，我会觉得挺有诚意的。因为我之前就是见到过一些男孩子，他家里拿不出这个钱，但是女孩子的父母呢就要这个钱，于是这个男生就觉得啊，我没办法跟你结婚了，你怀孕了，你去打掉好了，对吧？咱们分手，我不能让我父母为难，我自己也没能力， 嗯， 反正我就是没钱，你要跟我结婚啊，我就这样，你要是非要钱啊，咱们就分手。那反而这个男孩子的做法，我就觉得挺让人感动的。他能想办法说我去贷款，那结了婚之后我再慢慢的去还，能够让我的女朋友的父母可以放心的让他们看到这个女婿是有能力的，是可以拿出这些钱来让他的这个未来的岳父岳母安心放心的。 嗯， 我甚至觉得这个男孩子还挺不错的，他至少有一个解决问题的这种心态，他是真的是在愿意去和这个女孩子结婚的。 嗯 嗯，那这个女孩子其实他用哭来面对自己的父母哈，就觉得反正你们老提钱，我男朋友拿不出来我就哭。那其实我会觉得可以好好的跟父母去沟通一下，然后跟男朋友呢，如果男朋友愿意为你付出这些其实我会觉得3万块钱哈，如果贷款的话，那我不知道这个男生的收入是多少，也就是一个月3000块钱的收入，一年也是可以还清的吧。 我不这么认为 啊， 我真的不这么认为。现在你的男朋友去贷款的话，你们结婚以后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债务。 嗯， 如果两个人的工资都不高的话，这个两个人马上就孩子就要降临了， 嗯， 孩子就要出生了，生完孩子也是要用钱的地方。如果你们之间家底儿都不厚，结婚又有很多的消耗的话，那么这个债务你得考虑进去。 但是这个债务你看它是3万块钱呀，那这个男生你说你已经当爹的人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收入是多少，你就按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你一个月总得4000吧， 嗯， 总得5000块钱吧， 嗯， 对吧，你都要当爹了，你不赶快挣钱， 嗯， 那一个月还3000块钱的，把这个按一年期还完，我会觉得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因为他不是去贷款30万， 嗯， 不是贷款300万， 嗯， 那如果贷款30万，那我会觉得你一个月要还3万块钱，你是怎么也还不掉的，而且你马上要当爹了，你可能确实挺压力大的。他只是贷款3万块钱呀。 我还挺担心的，因为我前两天还看了一条那个新闻，就是特别是像这种什么现金贷啊，就是这种哈，因为有的时候不方便和朋友借，可能是通过这种高息借贷，其实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 当然，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个人收入怎么样，就是两个人评估好， 评估好， 比如说借了这个钱还起来有压力没压力，咱们俩也别在这儿瞎替他们操心哈。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话跟你们说明白了，借了是你们共同的债务了，一旦结婚，你们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能不能 这个对还钱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压力？有些人你别说啊，思雨，一个月真的出去2-3千块钱，对某些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压力，比如说他可能同时还要还着房贷 啊 对，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支出啊，所以我觉得量力而行吧。我是觉得女孩子能做父母的工作，她父母并不是那种一口咬定非要如何如何的，她姑姑在旁边作为亲友团在帮腔哈，但是父母我想如果知道为难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那么父母那儿是不是可以松动一下， 对，可以各让一步， 对，可以各让一步，对， 这样即使贷款的话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还有就是他从什么渠道去贷款一定要考虑好，就是从千万别被骗了，最后就造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负担。 对，行，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说想问一下我父母，前两天呢我对我父母说，我说我要回家探亲的时候啊，想把我男朋友带回去让他们看一看，结果我父母对我说你不用带回来了，我们也不想见他，我们根本就不同意你们在一起。我父母不同意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两家离得比较远，另外呢我给我父母发了两张照片呢都是我和男朋友出去我们俩玩的时候拍的照片。我父亲当时就说这个男生个子矮，看上去还没有你高，那天我穿的呢是厚底鞋，男朋友穿的是平底鞋，看上去没有我高。我妈也说不喜欢这个男生长的样子，太单薄了等等这些。总而言之父母连见都不想见他，现在怎么办啊？我觉得我特别的爱我的男朋友，其实我特别不想离开他，我不愿意和他分开，可我男朋友 可我男朋友都不知道我父母这么坚决，而且呢，我也怕，如果真的带我男朋友就回家了，让我父母见了，我父母如果说出一些不堪的话来，男朋友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那会不会真的就和我决裂了呀？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要用智慧的方式跟父母去介绍自己的男朋友。比如说你看啊，你现在是想把男朋友带回自己的家， 嗯， 那你肯定父母是坚决不同意，你就没办法。可不可以过一段时间你可以先自己回家跟父母好好的相处，然后呢你可不可以把父母带到你们工作的城市里去玩一玩，去转一转，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经意间让你男朋友出现，请父母吃个饭，然后带他们转一转，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那种尴尬的那种，好像要正式的把男朋友就带到自己家里介绍给全家人的那种状况会缓和一些。 嗯， 就是因为父母到了你们生活的城市嘛，他可能会啊重新审视这个小伙子，那种就不一样了可能。 嗯， 那个时候如果父母还是仍然坚决不同意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在从长计议嘛，要么你就认真考虑父母的意见，要么你就好好的把父母给说服。 嗯， 从长计议在。 对，嗯，先别灰心哈， 对， 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你父母可能是比较固执的人，看上去哈还没有，也是比较主观的，还没有见的男朋友就先反对了。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让父母知道，除了他们在照片上他们看到的你男朋友的特点之外，你男朋友对你最好的那些让你动心的心疼你的那些地方那些优点，你得让父母知道了。 但其实这样的父母哈，我真遇到过、 啊、真的。 对，就是我一个闺蜜的她妈妈就是那样子，她拿一张照片她妈一看就是跟她说你别让我看了，这个人你别带回家，我一看见她我心脏都要爆炸了，就是她就觉得说我不喜欢这种眼睛，不喜欢这种嘴唇，不喜欢这种发型，就是我们说这个生人难见，他就不喜欢这种人长的样子。他不管说你这个人多好多有才华能力多强，他就不喜欢，他说我看见我就难受。 啊，是吗？ 对，会有这种，就是还有很多一类的妈妈父母，他们会就是靠第一印象， 嗯， 就是我一看见这人的样子我就觉得好别扭， 嗯， 你还让他当我的女婿，那我以后怎么跟他相处？ 嗯， 所以那你看，就是那如果用在心理学上说，如果这个人经常相见的话，他可能会缓解这种内心的那种不舒服的感受。 嗯， 所以你要如何让你那个父母明明看到你男朋友就是哎，我看着照片我都受不了，这么矮，就是还长得那么单薄。 嗯， 那你如何让他们能够经常见面，也许就会缓解一些。 啊，有可能，对，也有可能这个确实男生和女生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啥情况，是两个人是在异地恋吗？好像我看不像， 嗯， 是父母在外地。 对，应该是两个人年轻人在外面上班。 对，应该是这样的。 父母在老家。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体验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还有一位女士哈，问我们一个问题，她说结婚一年多的时间，老公对我特别的好，我们两个人以前感情也特别的好，但是最近呢是我婆婆到我们家来住了，婆婆来住了之后呢，我们家里边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开玩笑，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喜欢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甚至有的时候我在生理期不方便的时候呢，那我先生呢他会给我什么打热水洗脚泡脚之类的哈，我都觉得特别的享受，那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结果呢婆婆看到了以后好像就不太高兴，婆婆的那个表情和那些语言让人的感觉都觉得婆婆好像觉得她的儿子受委屈了，过去只是在小说和电视剧中看到这样的场景，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也到我家来了。我婆婆呢还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现在当然已经退休了， 过去呢曾经是当地的一位中学教师。婆婆那个人以前在婚前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相处的，比较懂事儿，也不多事儿。可是呢，这一次到我家来之后啊，我怎么觉得从过去的感觉中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是不是变成了婆婆之后都会是这样呢？ 她是就是没说结婚多久哈， 一年多， 结婚一年多。那没有提她的公公。 嗯。 哎，其实你看哈，说在很多家庭里面，这个婆婆她之所以会把所有的精力关注到儿子和儿媳身上，就是因为她自己的老公，就这个公公的角色缺失。那我这个儿媳妇儿，你应该如何让你的公公也回到这个家庭里面？要么就四个人一块相处。 嗯， 你千万别造成说婆婆、儿子、儿媳三个人，这成了一个三角关系。那这个儿媳妇儿，你本来就是一个从外面来到这个家庭里来的，那这个婆婆她是这个在这个家里待久了，待了几十年了，她自然是她的各种，她就会认为同样是女人，我肯定比你要更有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优势。那么你看现在我的儿子对你这么好，我自然是不能接受的。那所以你要把你的公公从家庭的外面拉得过来，这样形成一个新的平衡，四个人一起相处。那另外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在婚前的时候，婆婆其实也会顾及说，哎呀，我儿子这么大了没结婚，那她会形成一种特别好的印象给这个儿媳妇儿。那一旦结婚了，可能刚才说的这种三角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她可能就会吃醋啊，还有觉得，哎呀，我儿子也不关注我了，天天对媳妇儿这个唯命是从的，她这种失落感，这种丧失感会越来越加剧他对这个儿媳妇儿的不满，他就会觉得是因为你来了，我儿子才不爱我了，不关注我了，觉得我老了，我丑吗？那所以这个儿媳妇儿如何跟自己的婆婆相处，如何让你们小两口跟婆婆之间的关系更融洽，这是一个问题。嗯， 反正婆媳关系啊，确实是个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哈。 对啊， 他们家的情况是婆婆到小两口的家里来了。嗯啊，看来是过来暂住。那我们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情况哈、啊嗯？你说过去婆婆没有来之前呢，你们在家里边，你们两个人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她帮你打一盆洗脚水啊什么的哈，就听上去挺生动的，挺有画面感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小家庭，你们想怎么闹就怎么闹，你们想怎么亲热就怎么亲热，是吧？ 对， 这个，但是婆婆来了以后啊，确实在老人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得有一些顾忌。 嗯，是。 我们顾忌在。比如说我们知道婆婆有一些很微妙的心态，如果你们俩太亲近了，把婆婆冷落到一边了，或者婆婆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了，婆婆有一个普遍的心态，通常会想，哎呀，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好不容易把我儿子养这么大了，你看我儿子现在给别人打洗脚水， 对呀、啊，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这个儿子好像都没有给我打过洗脚水，是吧？就是这也是个挺普遍的心态哈。那既然这姑娘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呢，听上去婆婆没有那么不讲道理， 还是老师哈、 啊对，婆婆只是有了一些这个，哎，反正是 不舒服、 嗯。那么你就别让婆婆不舒服。我是觉得有些事情我们稍稍的躲闪和 回 避一下。你哪怕你们两个人自己在卧室里边，你们打打闹闹都没关系、 嗯。 但是最好减轻在婆婆面前的这种打闹和亲近，嗯、 对，不要加剧矛盾哈、嗯。本来三个人还挺好的，就是你不停的和自己的先生那么亲密，就那么让人嫉妒。那这个婆婆她也是人呀，她也会觉得天哪，这三个人我就被电灯泡了。 真是的，这是一个情况、 嗯、 如果说我们家里来的是岳父岳母呢，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嗯、岳父岳母如果来了，我们想减轻那个矛盾啊，我倒是觉得这时候啊，做丈夫的应该多去心疼老婆，那岳父岳母看了才高兴、 嗯、 他才会觉得你看看我女儿嫁的这个人不错吧，是吧，他都愿意给我女儿打洗脚水，是不是？ 是是， 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 但如果是婆婆来了呢，此刻儿媳妇就知道，我们如果只是一个暂时的相处，比如说婆婆只是来短暂的居住上几个月啊、嗯一段时间，度过一个假期，度过一个节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做儿媳妇的在这个阶段稍微的 多付出一点， 哎，多付出一点，甚至此刻你对他的儿子更好一点，然后让你的先生，也就是他的儿子，对婆婆更好一点，对吧？这个关系不就经营得更好了吗？而且没有必要老想这个套路，老觉得你看当了婆婆就是不一样了，看来我也要陷入婆媳关系的这个套路中了哈。别这么想套路啊。所以呢，你自己放宽心，然后适当的收敛。 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对，在这个阶段不让人家不痛快。 对。 对吧？你可以做到不让人家不痛快，不让你的婆婆不痛快，不就好了吗？听上去没有太大的矛盾哈。 对。 有一位女士问我们一个问题，这位女士呢，她说结婚五年了，因为不能够生宝宝，所以呢这几年一直奔波在各个医院检查，考虑能不能生育的问题，结果呢到头来还是没有能够自己生育。现在我先生跟我做一个商量，他说能不能先和他离婚，他和别人结婚生一个孩子，然后再和别人离婚，再和我来复婚。因为他说他很爱我，其实挺离不开我的。我因为不能生育呢，我也跟他说过要不我们就离婚。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对我说他不愿意和我离开，可是现在他说他压力太大了，父母太想要孩子了，所以他跟我说和我离婚，和别人结婚，生完了孩子再和我来复婚。你们说我怎么看待他这个说法？ 先我觉得这个说法先放一放，就是关于这个丈夫说跟自己的妻子离婚之后再找一个女性结婚，结完婚之后生完孩子再跟人离婚。但是我觉得首先这个做法太残忍了吧，你跟另外一个女性结婚，你生完孩子只是为了让人家做一个生育机器吗？你怎么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人家一个女孩子跟你结婚了就为了跟你生个孩子，然后你去剥夺了人家做母亲的权利，然后你再和自己的前妻复婚。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前提就是不道德的，就是不负责任的， 对别人也不公平。而且我要提醒这位现任妻子哈，这个说法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他真的如果说和你离婚了，和别人结婚了，那么你在法律上就已经和他不是夫妻了。他如果和别人有了宝宝之后会怎么样，今天都不好说，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计划实在是我不知道他提出这样一个计划，也许你心中还有几分安慰，就是他想要孩子，他并不是不想要你，但是我是觉得你要想好，就像思雨所说的，这样对别人也很不公平。那么要我说，要不两个人看开，大家不要孩子了，对吧？就做丁克家庭。如果真的不能看开，你们俩的诉求不同，你先生非想要一个孩子，而你又真的不能生育，那我觉得先到此为止。以后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将来还会对你旧情难忘，那是他的事情，你为你自己做打算。你可以去找，如果你下一段生活能够和别人在一起，以后继续走入家庭的话，你可以去找那个对要不要孩子无所谓的另外一半。 对，或者有的男性他可能就带一个孩子， 或者他有一些人并不想要孩子，这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这样倒是更现实一点。如果他和他的家人，你的先生和他的家人那么执着想要孩子，你不如就 到这里吧。 对，是吧？ 就别听他那些什么故事啊， 别听他那些承诺，那些都经不起推敲，那就到这儿为止，让他们去要他们的孩子，以后怎么样再说， 对， 是吧？你只能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哈。好，谢谢思雨，今夜思雨时的各位听友和网友，大家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心理咨询师王思雨。我是主持人孙岩，和大家的分享交流。您有任何情感的问题，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和我们来互动。今晚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你深情满天乌云，你哭泣 起开始下雨，九月天气变幻不定，不阴不晴，想你的心，我的眼失去焦距，我的心如何痊愈，想靠近有些犹豫，一直期待每个相遇， I love you 不会只是一句暖心就能说明，背着心被你牵引，开始学会习惯适应， I love you 彼此的说好了一言为定，爱就像月的阴晴，弥漫着浮躁安定，所有挫折慢慢归零，你的表情有谁在听，是谁先被谁吸引，也许爱来过勇气，要拥有满天繁星，感情才能云淡风轻， I love you 不会只是一句暖心就能说明，每颗心被你牵引，开始学会习惯是说好了一言为定，噔噔噔噔噔噔，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